第四集。赵彤从床上爬了起来，走到门口，从猫眼儿向外看，他看见琳琅被人扶着，似乎昏迷不醒，下半身沾满了血迹。赵彤推开门问：“ 阿姨，琳琅怎么了？” 没想到琳琅的母亲一看见赵彤，顿时如临大敌般将琳琅一把从那个人手里抢了过来，把门关上了。从那之后，赵彤就再也没见过琳琅。赵彤开始频繁地听见琳琅在隔壁发出失控的尖叫和哭声，还有琳琅母亲的责骂声。 我要是你，我早就一头撞死了，我还在这丢人现眼。 赵彤推测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琳琅是去参加吴伟涵为他举办的生日 party， 那这件事情会和吴伟涵有关吗？ 赵彤试图给琳琅打电话，敲门去找他，但全都被琳琅的母亲搪塞回来了。琳琅的母亲说，琳琅因为学习压力太大，精神不太正常，但是赵彤并不相信。对于琳琅身上发生的事儿，赵彤隐约有了自己的猜测，但是却找不到途径验证自己的猜测。与此同时，女友出事休学，同班的吴维涵却像没有什么事儿发生一样，从来没有去看过琳琅一眼。赵彤越发觉得琳琅的事儿和吴维涵有关。吴维涵在学校里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，这一次他的恋爱对象是同班的许玉林。赵彤开始频繁地观察吴维涵和许玉林，他有些犹豫要不要和许玉林说起琳琅的事儿。他从来没有跟许玉林说过话，对于琳琅遭遇的事情也全凭猜测，贸然提起这件事儿，许玉林他会相信吗？但是令赵彤胆寒的事情发生了。一个寒假过去，许玉林没来上学，他从班上消失了。听周围同学议论，许玉林跟家人发生争吵，离家出走之后失踪了。 许玉林的失踪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 联想到那天早上在猫眼里看到的那一幕，再看着仍旧在学校里一呼百应的吴维涵，赵彤觉得不寒而栗。许玉林的失踪并没有给吴维涵带来什么负面的情绪，他很快又交往了下一任女友，就是徐莹莹。赵彤无法安心，他总觉得许玉林的失踪有自己的原因，如果他早些跟许玉林提起琳琅的遭遇，或许许玉林就不会失踪了。他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另一个女生出事儿。那天放学铃声一响，班里的同学都立刻站起身，住宿的学生三三两两地结伴去了食堂，走读的学生则动作迅速地开始收拾书包。赵彤没动，他假装坐在位置上做作业，却用余光打量着不远处的吴维涵和徐莹莹。吴维涵是走读那一波人，他把手机甩在肩膀上，跟徐莹莹说自己先走了。见吴维涵离开，赵彤从座位上起身，他快步走到徐莹莹身旁，低声说：“ 跟我出来一下。” 虽然从来没有跟赵彤说过话，但徐莹莹还是被这刻意压低的语气吊起了好奇心。他跟着赵彤走出教室，来到走廊一处僻静的拐角。赵彤对徐莹莹说：“ 你要小心吴伟涵。”“ 怎么了？” 琳琅和许玉林都出事了，出事之前他们都和吴伟涵谈过恋爱。 听了赵彤的话，徐莹莹愣了一下。 琳琅是我的邻居，我亲眼看见他身上发生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小心。 赵彤说完转身走。徐莹莹站在原地，赵彤的话让她不由得有些恐惧。 隔壁班的琳琅突然休学，但学校里没有人知道原因，她 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徐玉莲寒假期间莫名失踪，真的也跟吴伟涵有关吗？如果赵彤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会不会成为吴伟涵的第三个猎物？要疏远吴伟涵吗？他如果被吴伟涵察觉到不对劲儿，我会不会处于同样的危险境地？还是说要走一步险棋，把这个消息变成手中的筹码？但赵彤的消息真的准确吗？会不会林狼和徐玉林的事情只是偶然，与吴伟涵并无关系？ 徐莹莹打算试探一下吴伟涵。第二天放学，徐莹莹把吴伟涵留了下来，让他陪自己在学校的后操场遛弯。他牵着吴伟涵的手说， 昨天放学赵彤忽然找到我，你猜他跟我说了什么？ 赵彤？ 吴伟涵回忆起赵彤的模样，漫不经心地说， 那个娘炮，他跟你说什么呀？ 他说林狼休学，徐一林失踪，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 徐莹莹笑嘻嘻的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像是在轻松的闲聊。他在等着吴维涵的反应。如果赵彤的猜测是假的，吴维涵必定嗤之以鼻，那这句话对徐莹莹来说并不会有什么影响。如果赵彤的猜测是真的，吴维涵可能会瞬间警惕，那么这句话就成了他徐莹莹的筹码。他不仅可以凭借这句话来保全自己，同时也可以借此获取吴维涵的信任。但是吴维涵比徐莹莹预想的要沉得住气。吴维涵听了之后，先是阴晴不定的没作声，片刻之后他笑了一下，看向了徐莹莹。 那你信吗？ 只要事情不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就不信。 两个人都看着对方，片刻之后他们相视一笑，像是达成了某种共识。第二天一早，高三三班的教室黑板上出现了一排用红色油漆写成的大字，赵彤是同性恋。这行字与黑板像是融为一体，既擦不掉也洗不掉，就这样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留存了整整一节课。学校请人花了一节课的时间来处理黑板上的油漆，但是赵彤的难堪却并没有伴随着那行字一起消失。这件事儿当时也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，年级主任亲自到场。 到底是谁干的？快点说！ 但是没有人承认。监控也被调取出来，却发现涂油漆的那个人似乎并不是本校的学生。再后来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，没有人知道那行字到底是谁写下的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赵彤是 gay 这件事儿了。没有人清楚赵彤到底是不是 gay，但所有人都一致默认了赵彤是 gay 的事实。一时之间，一向沉默内向的赵彤成了班上所有人舆论的靶心，而这只是赵彤噩梦的开始。赵彤的书本和作业开始频繁被人扔到教室后头的垃圾桶里，捡回来之后却发现上头写满了赵彤是 gay 这几个字儿。赵彤的笔会在考试前莫名其妙的丢失，课上只要老师提到赵彤的名字，班里就会出现窃笑和低语。更过分的是，不知道是谁弄来了红色的颜料涂在赵彤的凳子上，造谣赵彤其实是双性人。最初是谁发起的这场霸凌已经没有人在意了。一个月之后，班里所有人都成了霸凌赵彤的帮凶。即便不会亲手对赵彤做什么，也没有人介意在赵彤被霸凌时发出附和的笑声。